在我国有第一所工厂大学于主体40年 ,1951 年7月15号建立后，工厂大学、农场大学和渔场大学增加到100数十所。65年来，各地工厂大学、农场大学和渔场大学培育出很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，有数百名毕业生被选为最高人民会议员或当了英雄。远程教育在2010年开始，第一批学生是黄海钢铁联合企业的40名退伍工人。如今有全国各地许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劳动群众参加，还有残疾人和家庭妇女也参加。他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全民科技人才化。